人意见节目《自由风》，自由风现在播出，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林志恩。 嚟到星期五嘅晏昼咧，五点十二分，香港电台第一台有自由风，自由风喺度嘅直播室咧，除咗有陈燕平在啦，另外咧，我哋嘅今日另一位主持啊，林子欣亦都喺度嘅。林子欣你好， 你好。 系嗱，今日咧，我哋一定都要讲讲咧个天气所带嚟嘅影响啦。先讲讲咧，而家个天气嘅状况先，就系摄氏26度，相对湿度咧91%嘅。其实所有嘅暴雨警告信号咧都系取消咗噶啦，不过咧就留意山泥倾泻警告咧会系生效到去今晚嘅11:45。咁其实林子欣由寻晚开始啦，即系黄色嘅暴雨警告信号咧，就喺大概系寻晚嘅9:25左右咧就发出啦。咁然之后咧喺寻晚嘅9:50咧就发出咗红色嘅暴雨警告信号。咁跟住咧就去到咧晚上嘅11:05咧就发出咗黑色嘅暴雨警告信号。咁然之后咧都系一路持续嘅。其实今次个暴雨警告信号咧，除咗系今年首次发出之外，亦都系咧挂咗一个相当之长嘅时间嘅，咁所以可以对于香港嘅影响咧，亦都系相当大啦。嗱，咁其实去到咧今日嘅晏昼啦，3:40啦，天文台咧先至系改发咗咧系黄色暴雨警告信号添。咁啊，呢个警告信号咧生效期间啦，其实就导致到咧香港多区啊都有一个相当之严重嘅水浸啊！譬如我哋睇到啦，无论系喺黄大仙啦，好多嘅水咧就冲咗入去咧黄大仙嘅港铁站，应该就系沙田坳道入口嗰度。咁而龙翔道咧往观塘方向嗰度，亦都一度咧系浸得非常之厉害啦。除此之外咧，亦都譬如喺黄竹坑啊、大埔啊等等好多嘅地方咧，都有相当之严重嘅水浸啦。城门河或者其他嘅一啲嘅河道咧，佢个水涨情况咧都系非常之严重。林子欣 是啊，咁不过咧，即系喺个部署上面咧，我谂好多市民咧，即系都会将今次嗰个经验就同翻上个星期五即系10号风球相比啦。咁明显即系今次大家个准备措施啦，或者政府嗰个呼吁程度咧，其实都冇上个星期10号风球咁强烈嘅，即系甚至有人觉得都几大对比啦。咁但系咧，即系如头先陈燕平所讲，就系其实今次嗰个黑雨系历时咗好长嘅，即系有16:35啦。咁一阵间我哋都可以從幾個角度去分析嘅，譬如從科學嘅角度啦，咁有一啲嘅網民今日都問咧，就係話即係天文台咧，點解冇作一個比較即係嚴重嘅一個預報咧？因為咁大暴雨橫過香港，其實究竟係咪偵測得到啦？咁另外就係一啲即係資訊發放嘅層面上面啦，譬如有一啲嘅市民可能佢面對緊水浸啦，咁究竟點樣求助咧？咁同埋其實尋晚咧嗰個雨勢已經好嚴重啦，亦都有啲家長嘅群體就 話即係去到今朝咧先宣布係冇停課咧，會唔會太遲咧？等等等等嘅問題嘅。 嗯，除此之外咧，公眾咧亦都關注到一啲信息嘅發布啦。嗱，如果我哋睇翻咧，即係相關嘅一啲嘅資料啦，咁啊大概係喺凌晨嘅時候啦，咁就行政長官李家超咧，佢係喺佢嘅個人嘅即係社交網站嗰度啦，就發出咗咧係話提醒市民啊要留意住咧個即係天氣嘅狀況嘅。咁但係咧，如果我哋睇翻咧，到政府佢哋去發出一個即係透過新聞稿嘅方式咧去發放資訊咧，都係隔咗一段時間嘅。嗱，如果我睇翻咧一個嘅相關嘅資料啦，咁就喺凌晨時分啦，行政長官李家超咧佢就發文啦，就話政府全力應對百年一遇嘅即係極端嘅政府正全力應對多區嘅水浸情況，就話咧係晚上尋晚啦嚇，本港持續落暴雨咧，咁就即係亦都係喺多區出現一個嚴重嘅水浸情況啦，咁就叫市話各個部門咧都已經係採取緊應對嘅行動噶啦，亦都請市民咧因應實際情況咧就盡量留喺安全地方啦，留意最新嘅天氣消息同埋政府發放嘅資訊嘅。咁但係咧，如果我哋睇翻咧喺政府新聞網站嘅新聞稿啦，咁啊喺尋晚嘅呢個11:40啊，咁就係政府係透過政府嘅新聞發放系統咧發咗一個新聞稿，就話全港多區嘅水浸嘅特別通知，就話咧係多個地區係發生水浸啦，消防處咧就做緊一啲嘅救援行動嘅。咁然之後咧到去凌晨2:20啦，亦都係再發稿啦，就話政府係全力應對多區水浸情況。跟住到今朝早嘅清晨嘅5:34啦，就發稿就宣布咧喺極端情況之下，所有日校嘅停課同埋工作安排。咁啊，除咗宣布日校係今日會停課之外啦，另外亦都話咧係政府呼籲僱主應參考8號風球下嘅工作安排，優先考慮僱員嘅安全同埋同居住地點往返工作地点的可行性等，采纳情理兼备及具弹性的工作安排。然后就到今朝早的7:10就发出了一个新闻稿，就是关于极端情况下的工作安排，就指出劳工处提醒雇主除必要人员之外，不应该要求雇员返回工作地点上班。跟着到今朝早的10:48亦都是再发出一个新闻稿，就说极端情况至少是维持到下午的6:00。 咁头先陈燕平提到咧，关于今日即系朝头早政府6:00之前嘅新闻稿咧，其实就提到咧，呼吁雇主应该参考8號風球之下嘅工作安排啦。咁呢度咧，其实我见到都有唔少人讨论嘅，就系关于嗰个参考两个字咧，即系会唔会令到有一啲嘅雇主同雇员系产生咗混乱咧？咁有啲人就建议啦，其实用等同呢个字眼个意义会唔会更加清晰咧？就令到雇主同雇员系更加容易掌握到究竟需唔需要翻工？因为如果咧各位有睇过今朝嘅新闻片段咧，其实都有一啲嘅雇员啊系冒住大雨同埋交通不便嘅状况之下咧，系继续都有翻工嘅。咁另一个咧记者会都有提到嘅关于沟通上嘅状况咧，就系我谂好多市民咧都谂翻起咧政府年几之前咧，其实就用咗1.5億咧就去开发一个紧急警示嘅系统嘅。咁有啲人問啦，就話點解今次咧事件反而就冇用到咧？咁就住呢點咧，政務司司長政務司副司長啦，卓永興就回應啦，佢話咧呢一個嘅系統嘅緊急警示作用咧，就係適用於一啲好突發嘅情況嘅，即係譬如停電。咁而咧，如果我哋睇翻資料咧，其實政府咧至今唯一一次咧即係發出過呢個緊急警示咧，就係2022年嘅3月新冠疫情期間啦，就當時咧宣布伊麗莎白醫院咧係指定醫院嘅。咁之後就冇再用過呢個系統啦。 咁不过都留意啦，政府亦都系宣布啦，政务司司长陈国基亦都宣布啦，喺晏昼记者会入边咧就话检视过而家嘅最新嘅天气啦、市面状况啦，同埋各个嘅相关部门机构嘅报告之后啦，就宣布咧极端情况系会继续维持至少咧系延长到去今晚嘅午夜12点嘅，亦都话啦，即使天文台咧系改发较低或者系取消所有嘅暴雨警告信号啦，喺极端情况仍然存在期间嘅工作安排咧，都系等同紧八号风球生效之下嘅工作安排。咁亦都话政府咧系会继续密切审视情况，喺今晚大概咧9点到10点钟啦，会再公布咧进一步嘅安排，亦都呼吁咧市民留意最新嘅消息啦。咁所以咧，市民咧就真系要留意住啦，政府部门嘅宣布啦。喺度唔好意思，有一个更正先，就系山泥倾泻警告咧喺寻晚嘅11点45分。是发出的，而不是咧生效到去今晚啊！这个是一个嘅更正嚟嘅。电话号码18-7231，收音机旁边嘅听众朋友，你有啲乜嘢嘅，即系对于今次政府嘅应对啦，又或者喺暴雨之下咧，你需唔需要翻工咧？有冇一啲嘅安排你系感到有一啲嘅混乱咧？又或者就系你嘅雇主有冇事先同你去商议到一啲嘅安排，令到你今日都可以好安心地去处理你今日暴雨之下的一些工作啊等等啦，咁同埋咧就系各区的水浸情况点样影响咗你的生活啦或者出行啦，都欢迎打电话嚟18-7231-18-7231咧发表你的意见同睇法噶。 我哋一齐出去。 香港电台第一台 《非常人物生活杂志》， 教严重智障的小朋友做运动，不只要花心思同他们沟通，还要照顾身体机能上的问题，但是有人就乐此不疲。 听下摇滚重击教练 Gally 和跆拳道教练 Hester 分享当中的秘诀和乐趣，同埋喺啲小朋友身上得到嘅领悟啦。 逢星期日晏昼1点， 《非常人物生活杂志》。 一把声音，一份力量， 18-7231，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風，自由風，我哋嘅電話號碼咧係18-7231嘅。咁啊，林志恩喺同嘉賓傾之前咧，我哋有一個嘅特別報告要同大家讀一讀先，就係運輸署咧喺晏晝嘅5点17分宣布，因為受到暴雨及水浸影響，落馬洲皇崗过境穿梭巴士是维持有限度服务，15到30分钟一班的。而短途的跨境巴士服务呢，油尖线是暂停服务，湾仔线、旺角线回复正常，荃湾线及观塘线会在晏昼的6点咧系回复正常，呢个系讲紧咧短途嘅跨境巴士服务嘅，咁啊请大家咧留意啦。嗱，林志恩呢个时间咧，不如我哋就先请嚟咧就系香港气象学会嘅发言人梁荣武啊，梁荣武你好。 Hello， 两位好。 系 你好， 你好，梁永武啊。首先，不如先讲一讲啦，即系今日嗰个嘅黑色暴雨咧，就持续咗好长嘅一段时间啦。亦都留意到咧，就系喺晏昼嘅时分啦，有一啲嘅地区咧，似乎就已经系冇咁大雨咧，但系黑色暴雨警告都依然未系转下一个嘅警告信号。可唔可以都同我哋讲一讲呢个黑色暴雨警告信号？譬如佢挂嘅时候嘅一啲嘅准则啊，咁样咧？ 其实个准则就好简单嘅啫，就系话，如果我哋已经知道吓，即系香港广泛地区落緊每小時70毫米嘅咁強嘅雨量，或者預期啊，即係未來一個鐘頭好，半個鐘頭又好，會落出同等大嘅雨量咧，就會發出呢個黑色暴雨警告。咁所以同颱風警告，即係熱帶船警告都係一樣嘅，即係有個預期，希望可以有少少時間俾大家市民去準備啦。咁當然啦，即係大家兩個唔同嘅天氣系統，即係嗰個問題又好唔同嘅。 嗯，咁啊，亦都留意到，即係天文台嘅总部啦，寻晚喺11点到午夜12点呢，係录得一小时嘅雨量呢，係 158.1 毫米，係自184年有纪录以嚟呢嘅一个最高纪录㗎。咁除此之外呢，喺今日嘅晏昼嘅记者会入面呢，就亦都留意到天文台有个公布呢，就係话过去24小时嘅雨量呢，係等同全年嘅雨量嘅四分之一 㗎。 咁亦都可唔可以讲讲，即係呢一个嘅雨量的情况呢，即是咁厉害，这个是不是同即是海葵的残余有一个极大的关系呢？ 直接一定是同海葵的残余有关，因为我们即是可以很清楚从一个人造卫星啊、雷达图像啊看到呢，海葵登了陆之后呢，虽然它那个风力是减弱了，可以叫做已经不是一个热带气旋了，消散了，但是嗰啲雨帶係冇消散到嘅，反而咧呢個雨帶咧仲係一個好完整嘅系統咧。我哋好清楚睇到佢由東向西咁移動，咁所以當嗰啲雨帶暴雨嘅雲團啦嚇嚟到香港嘅時候，咪落出呢、這個即係、就是、破紀錄嘅大雨啦。咁所以直接嘅因素咧，一定係海葵啦，海葵嘅殘餘即係、就是、雨帶。咁但係間接嘅因素呢，就係即係都要重複強調一點呢，就係同呢個氣候變化、全球呢個暖化係有關係嘅。因為個問題就係而家我哋即係今次夏天都睇到啦，天氣非常之熱啦，天氣熱嘅時候呢，海水咪蒸發多啲囉，咁大氣層裏面咪多啲水分囉。好啦，即係等於一個即係海綿咁樣，或者一條濕毛巾咁樣，如果你濕啲嘅話咧，扭起上嚟嘅時候咧，咪落多啲雨咯。正正就係呢個全球暖化，令到大層裏面嗰條毛巾濕咗好多。一扭起上嚟嘅時候咧，落出好多雨出嚟。 梁榮武都想同你傾下咧，關於我哋個預測個暴雨嘅能力嘅，因為我見到尋晚咧，即係天文台咧，其實佢九點半左右就發咗黃色暴雨警告啦，其實跟住就轉得好快嘅，去到半個鐘頭之後就改紅雨，然後個多鐘頭之後咧就改埋黑雨添。其實咧，我哋要去預測嗰、那個暴雨嘅變化咧，會唔會因為佢嗰個變嘅速度太快，所以嗰個預測工具嚟講咧，未必係做到好準確咧？ 是啊，即係完全正確啊！暴雨同其他天氣系統咧，係一個我哋叫做一個時間尺度上面咧係好短嘅，即係發展好快速，好快速。同埋最仲有一樣嘢咧，就係嗰個地域上面咧嗰、那個空間嘅尺度都係好細嘅。嗰、那個意思即係話咧，佢可能喺同一個天氣系統可以落出。即係惡劣，可以搞出惡劣嘅天氣，但係呢啲極端惡劣嘅天氣咧，可能只係一個小嘅地方嗰度發生，其他地方就冇事。正如今次係香港落最大嘅雨，周邊嘅地區可能包括澳門，我未睇澳門嘅數據啦，但係想像到咧，澳門嘅情況冇香港咁差嘅。咁所以因為呢個時間同埋地域呢個急速嘅變化嘅關係咧，預測上邊個難度高好多。如果即係夾硬要話啊有咁嘅可能性而出咗個警告咧，就出現一個可能性就係誤報嘅機會都相對係大咗。咁、所以其實而家就係即係我哋希望可以早啲時間發出個警告，同埋減少個誤報之間嘅一個張力，我哋希望可以即係中間攞到協調啦。咁當然即係你話講到嗰個預測嘅能力咧，當然咧係有好大嘅改進嘅空間。但係亦都因為我哋科技唔係萬能嘅，科技仲有好多限制。而家我哋嘅科技水平，其實天文台嘅水平咧，係世界氣象即係氣象單位嘅前沿嘅，即係我哋唔係落後嘅氣象單位，係世界氣象單位嘅前沿。但係我哋只可能做到呢一個地步，咁所以有時即係只可以話，即係天意弄人啦，或者非戰之罪啦。當然即係講完呢啲説話之後咧，天文台仍都要檢討，仍都要加強嗰個預報能力，但係大家要管控一下個期望，我哋唔可以話、我哋要求天文台做乜做乜就可以一步就登到位。 係，先聽五點半新聞報導。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下午5:30，由许敬轩报道新闻。

到好似昨晚咁大嘅大雨咧，都係超出咗科技嘅能力嘅。 嗯， 咁所以其實而家其實又唔係話唔可以攞到呢啲信息嘅。咁但係咧，真係要我唔知道天文台點樣可以即係喺呢個氣象教育方面可以做多啲，其實都做咗好多嘅。因為我據我所知，即係有一個所謂YouTube 嘅頻道咧，就係、是、氣象冷知識咧，係講好多呢啲關於天氣嘅冷知識嘅。咁只不過即係大家可能冇接觸到啦，或者唔知道有樣咁嘅嘢啦。咁其實個問題就係咩咧？其實我哋可以喺天文台個 app 咧，我啲天文台嗰度咧攞到好多有用嘅資訊。其中一樣嘢，我覺得最有用嘅，尤其是琴日嗰個狀況咧，就係、是。雷达的图像、雷达的影像，因为雷达话俾我哋听，香港九龙新界边个地区落紧雨，边个地区个雨势大啲，边个地区雨势冇咁大，都睇得相对清楚嘅。咁当然啦，你如果再加埋即系全香港九龙新界有好多雨量计嘅，如果睇埋嗰啲实际嘅数字嘅话咧，咁我哋更加清晰知道边啲地方雨势大啲，边啲地方雨势即系啲雨冇咁大啦。咁呢个当然天文台应该可以考虑嘅。咁但系就系问题就系我哋真系要作为市民大众啊，好似天气或者气象呢个科学。有一個喺門好高深嘅科學喎，咁其實唔係嘅，睇下你用到邊個程度啦。即係我自己覺得，即係如果係肯花啲時間去接觸嘅話咧，點都可以攞到個精髓啦。然之後係用喺你嗰、那個即係決定，即係譬如今日我哋都好多市民都投訴啊，點解政府唔早啲講宣布，即係唔使翻工啊咁諸如此類。咁其實即係我自己覺得。香港一个咁多元化嘅社会，系咪？咁多唔同嘅工种，有啲人喺任何情况底下都要翻工嘅，有啲人咧就可以啊，即系大雨啊就唔翻工，打风就唔使翻工。咁所以其实一个政府嘅一个指令或者一个单一嘅一个决定咧，应该唔适合一个多元化嘅社会，亦都唔系对一个多元化嘅社会有利。咁所以反而系我哋要掌控翻。我哋自己嘅決定咯，咁你呢個決定係基於乜嘢呢？就係、是、基於天文台嘅數據、天文台嘅科學。咁即係當然預測，即係如果個警告可以早啲發出，咁當然係最好啦。但係而家個科技嘅能力就係有限，我哋唔可以真係早一個鐘頭、早個半鐘頭話曬俾人聽。但係我哋起碼都係掌握到呢一剎那嗰個狀況係大雨大成點，咁然之後去決定我下一步係出唔出街啊，諸如此類咁啦。 系林子欣， 梁永武都想请教多你一个即系科学上嘅问题，因为我留意到咧，今朝你接受访问嘅时候咧，都讲到咧，其实我哋对于暴雨嗰个认知上面，即系而家都仲有两个局限啦，一就系头先我哋倾过嘅嗰个预测工具上面，我哋未做到一个即系完全准确嘅水平啦。咁另一样咧就你都提到话，我哋喺科学上面咧，其实对于暴雨个认知度系唔够啊，可唔可以都请你讲下咧？其实唔够嗰个层。究竟 係 喺邊度咧？ 可以話連最基本嘅，我哋都唔係完全掌握到，即係大家都約略知道一個暴雨或者一個雷暴雲係點樣形成㗎啦。基本上咧就有啲上升嘅氣流將啲水分帶到上高空，咁因為高空咧個氣温係低嘅，咁啲水分咧或者我哋叫水氣咧就凝結成水點啦。咁呢啲水點大家碰撞之後咧，變成更加大嘅雨點咧，就跌落嚟，咁就再同其他雨點碰撞咧，就越嚟越大，咁、那個雨點就越嚟越大粒，咪造成啲暴雨啦。咁呢個就基本嘅一個所謂認知。但係你想象一嚿雲咧，裏面有唔知幾多億嘅小水點，可能仲有冰雹。呢啲冰雹同埋小水點嗰個運動咧，係完全同嗰、那個。雲裏面嘅氣流有關嘅，雲裏面呢啲咁雷暴雲自己會產生啲氣流，四周八方面亦都有環境嘅氣流。嗱，呢啲根本完全係冇辦法掌握得到嘅，因為太過複雜。我哋如果要將呢啲數據輸入個電腦咧，你講緊幾十億或者幾千億、幾兆億嘅呢啲咁嘅數據，個電腦都承受唔到。咁所以其實而家我哋做一啲預測。或者即係臨近嘅天氣預報又好啦，其實都係一啲簡化咗嘅過程。我哋將真實嘅世界將佢簡化咗，然之後咧就喺個模擬咧，用個電腦嗰度咧模擬呢個簡化咗嘅情況。 咁你將任何嘢簡化咗，都會引入一個誤差嘅，係咪？咁所以咧，呢、這個誤差咧就自自然然會喺個預報嗰度反映咗出嚟，即係話我哋永遠即係喺而家呢個水平咧，永遠都做唔到100%嘅準確嘅預測。咁、那個問題就喺呢度啦，即係我哋其實連到最基本嗰樣嘢都唔係完全嘅，唔係唔知道。不是不知道知道的，不過不知得曬咁解啫。咁你既然知唔曬，咁你做出嚟嘅結果梗係有偏差噶啦。咁呢個係科學嘅現實，即係好唔開心嘅一個現實，但係我哋都要接受，因為實際上係咁樣。 好啊，多谢晒你梁荣武嘅解释，唔该晒，系麻烦晒梁荣武咧，系香港气象学会嘅发言人嘅。1872311心机旁边嘅听众有啲咩睇法咧？可以打嚟同我哋倾倾嘅。陈小姐喺度嘛？陈小姐你好， 你好啊，主持。系，我想问个黑雨咧，点解可以挂咁耐嘅？其实多唔多到晏昼已经系别可以系转红雨或者黄雨咯？点解挂咁耐？而令到我觉得有啲人误会咗咧，以为咧。就黑雨冇咗啦，就要翻工嘅，咁就唔知道個極端情況嗰、那個勞工嗰啲勞工處啊，或者天會唔會解説一下啦？另外咧就係、是、嗰、那個提示啊，全港市民嗰啲咧，佢上次咧呢、這個伊利沙伯醫院嗰、那個只一個小地方嘅啫，今次其實點解唔用咧？嗰應該用嘅時候佢又唔用喎。我覺得佢嗰、那個另外天文台，我又覺得佢好難有難處嘅，可以理解。不過我只係個黑雨點解可以掛咁耐，應該要轉咯。 係。 要多啲解説咯，最緊要。 好多謝曬陳小姐嘅睇法嘅。咁其實林志恩剛才咧喺晏晝嘅記者會入邊啦，亦都係有傳媒咧係問到啊，點解唔用嗰個嘅即係緊急嘅警報系統咧？咁不過咧當時官員嘅答法就係話，其實黑雨個情況咧，就大家都已經係知道咗噶啦嚇。係林志恩。 是啦不過頭先聽眾咧提嗰個問題咧，我諗都可以係有多少少解説，因為其實而家咧即係出現咗有兩個系統，即係一個叫極端狀況，另一個就係即係黃雨、紅雨同黑雨呢個嘅暴雨嘅警告系統。咁究竟係咪只要繼續維持極端狀況都唔需要翻工咧？咁我諗呢個就係即係聽眾心入邊嘅一個疑問嚟嘅。 好啊，1872311，大家可以繼續打電話嚟咧，發表一下你嘅意見同睇法嘅。嗱，電話旁邊我哋亦都請嚟另外嘅一位嘅專家啦。就是讲咧山泥倾泻嘅状况啊，因为咧见到譬如以系港岛嘅东区嚟讲啦，有嘅大石咧直头喺成条路入边咧，即系冧咗落嚟嘅，咁都造成颇大嘅影响嘅。咁啊，电话旁边咧，请嚟前土木工程拓展处处长咧陈建石嘅，陈建石你好。 诶，两位主持你好， 系啊，陈建石，今次咧呢一个嘅暴雨啦，亦都系造成咗一啲嘅山泥倾泻嘅状况啦。咁特别咧，我谂大家都会有留意到咧喺筲箕湾嗰边个状况啊。咁成嚿石都跌咗落嚟咧，都实在好令人关注。嗱，由于今次个雨量咧就相当之大啦，根据天文台嘅即系说法啦，其实咧就有啲。地方咧，佢甚至系达到系600毫米咧呢一个嘅雨量啊，系一个即系相当之强嘅雨量。咁其实如果我哋睇翻我哋嘅即系而家嗰个山泥倾泻嘅状况，嚟紧呢几日会唔会都需要去特别关注咧？因为积咗咁多嘅雨水喺入边。 其实香港嘅山泥倾泻事件咧，主要嘅。因素都是跟雨量有关的，咁雨量咧就系、是、可以形成两种效果啦。第一就系一个斜坡表面嘅冲刷形成嘅破坏啦，即系较为浅层嘅山泥倾泻啦。另外一个咧就系、是、雨量咧就大量嘅雨水渗入去泥土里边咧，就将地下水嘅水压升高咧，呢、這个亦都可以引起一个比较深层次嘅山泥倾泻。所以你会发觉咧，山泥倾泻警告通常都会个取消时间都会滞后嘅。因为你想象中而家虽然停咗雨啫，但系啲雨水系不停用渗入滚佢个泥土度噶嘛，所以我哋一定要俾时间佢咧有效咁呢个水压咧有效咁降低咧，先可以取消个山泥倾泻警告嘅。咁呢、这个情况咧，其实政府都非常重视啊。我做土地工程处处长嘅时候咧，大多数 時間都是處理這個問題。其實我都12年前退休的時候，當時我們做過一個量化風險評估，在2011年的山泥傾瀉那個風險，香港全香港的風險是比起1977年成立土地工程署的時候，相對來說已經減低了 75%。但是山泥傾瀉呢，始終都不可以有機會去到零的，在大雨期間始終都會有山泥傾瀉。不過今次筲箕灣的事件是比較大型的塌石的山泥傾瀉，你可以想像到那個水壓那個壓力幾大，一些很大型的大石頭都可以將它逼出來的。所以這件事呢就不可以掉以輕心的。咁政府喺呢方面每年都有繼續做工程啦，去處理呢、這個防止山泥傾瀉嗰個計劃啦。咁呢方面希望即係假以時日嗰個風險可以陸續減低咯。 嗯，林志恩， 陳建石都想同你傾下黃大仙嘅情況，因為都有啲專家分析就話，即係其實黃大仙因為嗰個地勢問題咧，其實好多雨水就順住即係獅子山就向下流去黃大仙嘅地區啦。咁我都留意到咧，其實你兩年前左右咧就接受嗰個訪問咧，就關於香港嘅渠務工程嘅，咁就包括係講緊咧，即係香港半山嘅一啲排洪隧道啦，就將一啲洪水係引入大海，避免咧嗰啲水咧係涌入市區嘅，可唔可以講下咧呢個系統嘅運作，同埋譬如嗰、那個運作嘅時候的局限會係乜嘢咧？ 嗱，其實香港咧有兩個主要嘅排洪隧道嘅，一條咧就係、是、由呢、這個大坑道咧就去到華富，咁佢一個深層嘅地底嘅排水隧道。咁中間咧就有十幾二十個嗰啲咁嘅入水口咧，就將佢嗰個隧道以上嗰啲水咧有效咁經過條隧道咧排出去呢個華富村嘅嘅海面嘅。咁呢個應該今次都係發揮到效用嘅。另一條隧道就喺荔枝角半山嗰度啦。咁其實呢兩條隧道都好有用嘅。咁但係咧就今次佢黃大仙區嗰、那個水浸情況特別嚴重咧，可能就同佢即係獅子山區嗰邊嘅水降雨量特別大咯，佢嘅集水嘅速度快嘅，所以整到就佢喺沙田坳道嗰度一路衝落嚟嘅時候咧，即係成條河咁樣衝落嚟，嗰、那個水量係非常之大嘅，仍然衝埋入去呢個地鐵站嘅。 除咗系黄大仙之外咧，我哋都留意到咧，好多嘅地方咧都有一个水浸嘅情况嘅。咁就渠务署就话咧，其实咧就系因为太大雨啦，咁所以咧导致到已经超逾咗咧我哋香港嘅即系排水渠咧嗰个嘅能力噶啦。咁其实陈建石即系睇翻啦，似乎呢一个嘅水浸情况系话超逾咗嗰个嘅排洪能力之外咧，系唔系亦都系同因为咁多区？都是落緊一個，即係差不多時間都是落緊一個，即係好大嘅雨，咁所以變咗就係其實整體嘅排洪能力都即係整體嘅渠道都係冇辦法排到洪相關，同埋呢個亦都會唔會係同蘇拉之後咧所造成嘅一啲譬如葉枯葉或者其他係相關咧？ 嗱，呢个同我嘅睇法都差唔多嘅，就系即系其实香港嗰个排水系统咧，个设计嗰个啲标准咧，都系引入嘅标准都系非常高，都系预计系即系回归期200年嘅回归期嘅雨量嘅。咁如果你个雨量系大过呢一个回归期嘅雨量咧，咁佢嗰个系统系承受唔到噶啦，咁啊引起水浸咯。咁呢个同佢系唔系即係有垃圾塞咗渠咧，關係不大嘅。但係當然啦，佢嗰、那個如果係啲渠係塞咗，咁佢排水量更加低添啦，咁佢嗰個水浸情況更加嚴重咯。嗱，我可以比較一下嘅，喺2008年香港經歷一個非常大嘅暴雨啦，但係當時咧都係主要集中喺大嶼山西部啊。如果記得咧，當時呢個大澳真係與世隔絕嘅，就破壞性好強嘅。就有啲天然山坡冚唪唥都冧得即係成條江山道都冧埋嘅。咁其實呢當時雨量唔比今次細，佢都係24小時有600毫米雨量，但係呢佢因為佢個一個地區性就冇咁廣泛嘅。如果當時嗰場雨係落喺香港市區呢，個破壞性同今次都唔會差得好遠嘅。但係當時係只係集中喺大嶼山西部呢，所以就 市區就冇乜受影響咯。所以有時啲雨咧，你睇下佢嗰個，除咗睇個雨勢、雨量之外咧，最睇下嗰個廣泛性同埋嗰個落雨嘅地區喺邊度啦嚇。 嗯，嚇林姐。 另外都想問埋咧，關於嗰啲鐵路系統，因為其實我哋見到有啲地鐵站啦，譬如黃大仙嗰啲，基本上係浸過頂嘅。咁但係其實本身港鐵佢都有一啲嘅防水措施啦，咁係防止啲地面嘅水流咗入去個站入邊嘅。咁但係今次其實係咪都係因為個情況太嚴峻，所以都唔係好發揮到佢原本一啲防水措施效用？ 啊，呢樣就好明顯啦。其實港鐵佢都即係防洪措施都做得幾足㗎，你發覺佢啲譬如所有啲入口呢佢都升高幾級㗎。咁同埋佢裏面呢亦都有啲防水閘咁嘅。但係你今次你睇呢嗰啲水一嚟到呢已經高過曬嗰幾級啦，佢湧入去個站度囉。喺正常情況下呢佢都唔會即係水浸浸得咁緊要，嗰、那個唔係一個即係唔好似旺角咁嘅一個水浸區嚟㗎嘛。佢而家係純粹係短時間大量嘅水係集中喺一個地點，咁啲水沖住係靠沖力咁沖咗入去啲地鐵站嗰度咧。呢啲又喺港鐵都要再睇下有咩補救措施啊！如果再有呢咁嘅情況，佢可以做啲乜嘢咧？咁樣 嗯，好啊，多谢晒你，陈建石吓，唔该晒。陈建石咧系前土木工程拓展处嘅处长嚟嘅，咁啊18721，林志恩听位听众咧，徐先生嘅睇法啦，徐先生你好， 系你好，咁我想建议咧，政府咧，即系如果譬如好似今日极端嘅天气情况咧，应该唔使话等到咁情况先，即系出落可以提早几个钟头咯，因为你变咗啲人有位预备，即系唔使咁早。出門啦，因為發生意外咯，即係可以減少意外嘅發生咯。即係極端天氣情況咧，同埋嗰八號都係應該可以提早幾鐘頭掛咯，即係唔使話等到嗰啲風啊或者嗰啲極端天氣啱啱咁情況先掛，咁就即係提早三四個鐘頭掛可能會好啲咯。同埋最好就係嗰個政府冇乜指引啊，又呼籲僱主咁啊，即係係法例嚟嘅，即係總之極端啊八號或以上嗰啲全部都係放假，除咗嗰啲必要工作人員咁啊，規定清清楚楚咯，成日話呼籲，其實呢個唔係咁清晰咯，咁變咗嗰啲僱員咧，大部分僱員啫，即係可以知道係唔使翻工咯，即係必要嘅工作人員你可以指明啊，即係或者係有啲係要即係向政府申請啊，邊啲係。必要咯，咁會清晰咯。同埋啲掛就唔好話睇個天氣幾時啊。如果嗰日譬如今日嘅晨早又好乜都好咯，所以就全日都唔使翻翻咯。 不過 話一間嘅情況，因為佢路面啊或者其他情況仲會塞啊，或者有交通意外啊，其實應該全日都唔使翻啊。即係就算如果以後如果譬如唔好掛幾個鐘頭啊，係啦，早日掛全日咯，八號又好或者極端都好。 好多謝曬阿徐先生嘅睇法，不過都補充啦，即係無論係講緊。而家譬如係黑色暴雨啊，又或者係暴風球咧，其實林志恩最主要都要係睇翻呢個數據啦，無論係降雨量嘅數據啦，又或者係一啲嘅熱帶氣旋嘅路徑咧嘅走向嘅。咁除此之外啦，頭先喺個記者會入邊咧，政府亦都有講過嘅，就係喺佢哋好難即係一刀切咁樣咧去講話係咪即係全港去到停工，因為有一啲嘅人士咧，佢係會提供必要嘅服務嘅，譬如除咗醫院。之外啦，安老院舍嘅人士亦都要翻去咧照顾长者嘅噃吓，咁呢个就系头先咧喺记者会入边啦，政府都讲过嘅相关嘅情况。不如咧我哋先听一次咧六点前嘅交通消息啦，咁然之后咧就有系六点钟嘅新闻报道嘅，然之后再有自由风，自由风。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又话 N 先同你讲翻一啲船务嘅安排，珊瑚海船务头班船复航嘅时间，西湾河往观塘系6:03，三家村往西湾河系6:00，西湾河往三家村系6:15，而观塘往西湾河嘅。船咧就已經係開出咗噶啦。咁另外咧，九巴、城巴、龍運同新大嶼山巴士服務咧係維持有限度嘅服務噶。咁由於水浸，以下道路咧係仍然需要封閉。平斜路往打鼓嶺方向嘅部分行車線，龍翔道往觀塘方向近住黃大仙中心部分行車線，大埔道往旺角方向近住南昌街全線，青山道往旺角方向近住欽州街部分行車線。咁仲仲有咧，由于山泥倾泻啦，路陷同塌树都要需要封闭道路，山顶道来回近门牌60号全线。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确保我哋系对于佢 會唔會有任何嘅處理，又或者提醒市民咧，我哋會即時發放。我請林局長去講下我哋處理山泥傾瀉嘅情況。 大家睇到咧，就係嗰個冧山泥嘅地方咧，其實都高，大約係如果由地面去到大約接近100米嘅。如果由現成嗰、那個一啲人工嘅斜坡上高咧，係都講緊40-50米嘅。咁喺當嗰、那個天氣穩定落嚟之後咧，我哋就會派人就去清理上高一啲碎石，令到咧或者我哋除咗清理碎石之外咧，我哋仲會用一啲措施咧，能夠穩固啲碎石，然後我哋同一時間咧係清理下邊已經碌咗落嚟嗰啲泥啊同埋石，咁我哋就會係盡快，因為而家其實咧我哋啲人手啊，同埋機械啊，啲車咧，我哋亦都已經喺度候命噶啦。咁、那個環境許可之下咧，我哋就會開始我哋工作嘅。 特首， 呢位 特首係好友善嘅，想問翻咧，即係頭先你都講話即係會用翻啲嘅安全係數，令到咧市民係可以準備得更好啦。咁其實即係上年嗰個緊急警報顯示啦，即係警報系統啦，上年伊利沙伯醫院都會即係都有用到啦。咁其實會唔會係一個叫做雙重標準咧？同埋今次暴雨，想問翻有冇話造成傷亡咧？有冇詳情？即 係 如果真 係 有人因為 個雨 而死亡 咧， 感受 係 點樣 呢？首先，任何市民咧，如果佢因為事故咧係有咩意外咧，我哋當然係好難過啦。但係我哋都要知道咧，係今次嘅事件咧係因為百年一遇嘅暴雨，雨量係我哋控制唔到嘅。我哋可以做嘅咧就係發出盡可能嘅預警，同埋。我哋要部署好足夠嘅應對，同埋做好善後工作嘅。至於我哋用咩方法去發放信息呢？決定咧就係我哋發放嘅信息點樣可以係最佳去令到市民接收到嘅。喺今次嘅暴雨事件，自從我哋發咗黑色暴雨警告之後咧，其實我相信市民都一路係留意緊黑色暴雨係幾時會。取消或者會延續到幾時嘅，所以已經係好留心我哋喺呢方面嘅資料發放。我亦都記得我哋第一次用呢個緊急警示系統嘅時候咧，市民嘅反應咧亦都係好有差異嘅。咁我覺得喺發放信息咧，如果我哋能夠用一個我哋相信係最能夠市民接收到信息嘅方法。是最重要的，所以使用什麼方法的時候就以這個的目標來考慮。今次我相信我們發放信息去令到市民收到，不是渠道方面的問題，而是我們預警方面可不可以縱然有限制都更可以發放多一些信息。這個我相信是今次我要求整個政府部門去檢視的一個重要嘅一個工作。 不如答埋最後呢位記者 啊，特首咧好，其實你多次強調百年一遇嘅暴雨，但發生咗超過12小時，點解特首會去到今日晏晝2點半先有問責官員出嚟交代，而特首你本人甚至冇出嚟咧？第二就係想問，即係其實你會見到特首你都承認喺發放信息預警方面係有檢控嘅空間，其實會唔會同埋局長各位官員向市民致歉咧？ 我哋要明白今次我哋。在應變的時候呢，我們所要處理的事呢，在每一個時刻呢都變化，而且是加劇緊的。政府首要任務在應變，就是確保我們對於事件的處理是否足夠，這個包括調配所有人員、足夠人手、裝備，在整個過程裡面政府就是做這件事。而且在當時的水浸情況之下，如果不是在真真正正處理事件的官員去出現在某一些現場，其實對於那個工作我不覺得是有幫助的。在我們部署統籌和處理整個政府的應對，那個是首要，而且時間給我們也不多的。 我覺得我哋應該重點去應對整件事。當然，每一件事件，我哋都可以有一個沒有最好，只有更好的追求。但係喺我哋面對當時嘅情況，我亦都知道個雨量咁大，我亦都明白到所有嘅精力都要全面去投入去應對嘅時候，我覺得我哋就要係做好應對。當我哋覺得嗰個情況某個程度上受控啦，我哋出嚟去了解一下情況，亦都等市民知道政府係好重視呢件事件，係應該做嘅。但係做嘅時候，亦都係應該喺我哋應對危急嘅時候先做好工作，嗰個係首任。我希望市民都明白，將來我哋去應對任何呢啲係應急嘅事件咧，都要首要任務確保安全，確保事件首先可以妥善處理好。而我哋嘅部署係冇停過嘅，我哋整個統籌冇停過嘅，我哋嘅人手調配咧亦都不斷增加嘅。所以你睇到喺記者招待會嘅時候咧，我哋整體嘅人手不同嘅部門嘅部署咧，亦都可都係向大家係清晰交代咗嘅。咁我希望大家都明白，今次造成咁廣泛嘅水浸，係因為雨量係百年一遇，而個雨量喺短時間內集中咗喺某幾小時，喺某啲地區大量咁落咗喺當地，呢個就係事故裏面嘅原因，亦都已經超出咗我哋渠務方面嘅設計能力啦。而我哋應對方面咧，我好多謝每個部門咧都係全程投入嘅，而我哋應變咧亦都係會係全面咧做到盡快同埋最好嘅。咁我同意喺預警方面，我哋去檢討下，睇下點樣可以。雖然喺科技限制方面，我哋嘅空間未必係好大，但係如果我哋提高我哋嘅安全系數，多重市民嘅準備方面考慮，都會唔會有多啲信息可以發放咧？呢個係我哋努力做緊嘅。咁希望市民咧都明白，政府喺呢件事情嘅全程投入，同埋已經係想盡曬我哋所有方法咧，去令到嘅事件所引起嘅傷害係減到最少嘅。好嘛，多謝大家。 各位，現場情況我哋睇到呢一度。重複新聞提要。黑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超过16个钟头先取消，政府首次宣布本港出现极端情况，并至少维持至午夜12点。陈国基形容今次暴雨是500年一遇，又说政府不能够一刀切宣布停工。全港多个地方严重水浸，黄大仙中心地库层店铺被涌入的黄泥水没顶，筲箕湾有巨石随山泥泻下堵塞行车线。李家超先后到慈云山一间社区中心和筲箕湾耀东村视察山泥倾泻和水浸之后的情况。深圳水库昨晚排洪，特区政府在排洪前45分钟收到通知。邓炳强说，当局一直有采取应对措施，并没有疏懒。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方面，一般监测站1至3健康风险低，路边监测站3健康风险低。健康风险预测，听日上昼和下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是低。今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2，强度属于低。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度低压槽持续为珠江口带嚟大雨和雷暴。截至下昼四点，天文台在过去24小时录得超过600毫米雨量，而港岛东区和南区的雨量更加超过800毫米。在下午四点，热带风暴鸳鸯集结在东京至西南大约33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或者东北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移向日本本州一带。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是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星期日仍然有大骤雨和雷暴，下周初骤雨逐渐减少，天色稍为好转。现时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90%，山泥倾泻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傍晚新闻天地报道完毕。 香港电台六点财经。 欢迎收听这一节的财经新闻，我是张思文。汇丰银行表示，考虑到近日港元拆息、银行竞争力和市场价格等多项因素，决定调整按揭息率。事前汇丰银行将会在今月18号起将 H 按封顶息率由最优惠利率 P-2.25 厘上调至 P-1.75 厘，实际封顶息率由 3.625 厘增至 4.125 厘，同时大幅削减按揭现金回赠。经乐按揭转介首席副总裁曹德明表示，港元拆息持续维持4厘以上，九月季结可能会进一步上升，加上美国联储局年内可能再加息一次对抗通胀，银行资金成本可能会继续受压，认为汇丰的做法合理，亦都预计其他大型银行会跟加。中原按揭董事总经理黄美凤亦都相信其他银行会跟加，但是部分中小型银行早已上调申造按息，相信银行间的息率会进一步分化。本港金融市场今日是休市，内地股市方面，上证综合指数收市报3116点，跌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281点，跌3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日元147.38，瑞士法郎0.892，加元1.367，人民币7.341，英镑对美元1.247，欧元对美元1.07，澳元对美元0.64，新西兰元对美元0.591。伦敦金报每安士买入1923.39美元，卖出1924美元。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同大家跟进一啲交通安排啦。首先提一提揸车嘅朋友啦，喺环翠道近住环翠里，同埋东头湾道近住圣士提反书院呢两个位置嘅交通灯都系失灵噶。驶经呢一啲路段嘅时候咧，揸车朋友要特别小心，同埋保持忍让。港铁服务方面，因为黄大仙站路段受水浸影响，观塘线往来石硖尾站和彩虹站的服务是暂停，往来黄埔站和石硖尾站的服务维持每6分钟一班车，而来往彩虹站和调景岭站就维持每12分钟一班车。至于东铁线九龙塘站路段较早时受水浸影响的修复工作已经完成了，现在都东铁线来往金钟至到罗湖站维持10分钟一班，而来往金钟至到落马洲站维持20分钟一班。城巴、九巴、龙运和新大屿山巴士部分路线是维持有限度服务，电车都是提供有限度服务的。至于跨境的短途巴士服务，湾仔线和旺角线回复正常，荃湾线和观塘线亦都已经在傍晚6点回复正常的了，不过油尖线就继续暂停服务。由于水浸，部分路段仍然需要暂时封闭，包括了石澳道近住烂泥湾、平斜路去打鼓岭方向的部分行车线、大埔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南昌街的全线。不过重开的路段就有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跟住黄大仙中心的部分行车线，和青山道去旺角方向跟住钦州街的部分行车线。至于受山泥倾泻、路陷和冧树影响要继续封闭的路段，就包括山顶道来回方向跟住门牌60号的全线、司徒拔道来回方向近门牌53号的全线、香岛道和浅水湾道交界部分行车线、黄马角道去赤柱军营方向近圣士提反湾的全线、下城门道来回方向近富山火葬场的全线、龙山隧道去沙头角方向的管道慢线，以及大埔公路大埔滘段来回方向近住波面径的全线。至于船运方面，富裕小轮、平洲街道还有翠华船务来往马料水至到塔门，以及来往黄石至到塔门的服务是继续暂停的，乘客要留意。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香港电台第一台， 一鼓作气，财气横扬。 我是广东广西的岑若飞，做这个节目的秘诀就是既要深入又要浅出，要言之有物又要引人入胜，这样听众就容易受落。 你问有才华者想成为广东广西主持人， 即刻去香港电台第一台 Facebook 专页或者到一台网页了解详情以及递交报名表格。广东广西招才计划，我们等着你。 由出世开始，家中的长辈一直陪住你，呵护你，见证你成长中每个重要时刻。今日如果他们受到精神健康的困扰，我们可以主动关心他们，被他们感受家人的温暖关怀，亦可以同他们一起参加各种活动，分享生活点滴，多些关心身边长者的精神健康呢。关怀长者身心，主动以爱同行。想知多些可以上 shallwetalk.hk。 只有你最清楚每日工作的地方有乜嘢状况或操作唔安全，容易导致意外。只有你嘅举报，劳工处先可以迅速執法，避免意外发生。而家大家除咗可以打职安健投诉热线25422172，仲可以喺劳工处网页举报，将相片或影片上传至 labour.gov.hk。所有举报绝对保密。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林志恩。 继续翻翻嚟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啊！我哋嘅电话号码咧系18723111嘅，林志恩你好。 你好， 刚才呢就行政长官李家超呢佢去咗呢慈云山啦，以及係筲箕湾啦冧石嘅现场呢就视察过㗎，亦都出嚟呢同记者同传媒啦即係讲咗佢今次嘅一啲嘅总结啦。咁即係好简单嚟讲呢，其实佢就话係今次呢係第一次呢宣布一个极端情况啦，咁所以呢大家都係要熟习嘅。咁但係呢佢亦都话啦，即係喺总结今次嘅经验呢，纵然呢预测暴雨方面是有科学的限制，但是他觉得在这个发放上面可以再发放信息上面可以再检视一下的，包括发放预警是不是可以提高到一些安全系数，又或者令市民是更加掌握那个检视，他觉得这些方面是可以做得更好的。他也都是有讲过，就是说在那个紧急的警报系统今次就没有用到，但他也都说是发布信息最佳就是要令市民接受，而今次在发出黑雨警告之后，市民都一直会留意住黑雨是会几时取消，所以已经很留意到相关的情况。林志恩，不如这个时间我们又请来一位的来自劳工界立法会议员跟我们谈谈好吗？电话旁边有是劳联的主席也是立法会议员林振声。林振声你好。 你好，你好， 系林振声人啊！首先就想问啦，今次咧，由于政府最初佢发出个新闻稿嘅时候咧，都系冇系用到话即系等同于八号风球嘅情况，佢嗰个嘅用语咧就系话系即系参考咧啊八号风球嗰个停工停课嘅情况，咁亦都系话即系市民由于已经发出咗一个嘅黑雨警告啦，咁之前亦都应该。应该是制定了一些相关的指引的，所以也都没有必要去宣布一些一刀切的停工安排。你自己怎么看今次在这个停工的问题上面的处理？ 是啊，因为今次都是即是自从山竹即是修订了那个守则加入了极端情况之后呢是第一次出的。咁其实我哋嘅理解就其实极端情况呢就係同八号风球或者係黑色暴雨呢嗰、那个作用呢係相同嘅。因为嗰时就係话八号风球完咗，但係嗰个社会呢未復常返，咁会唔会有个极端情况等大家呢都唔好即刻返工住。咁嗰个效力呢其实就係等同黑雨或者係暴风球嘅。咁所以即使係即係譬如琴晚呢已经有黑色暴雨警告啦， 其實咧就極端情況再出咧，其實個效果都係一樣嘅，因為極端情況或者係黑色暴雨警告咧，佢都係叫你即係非必要嘅人員就唔好翻工啦，都係啲必要人員翻工啦，又或者咧。你翻工放工嘅嗰四個鐘頭內咧，如果出現咗咩意外啊，其實都當工傷保障嘅。咁所以極端情況咧，同黑雨嗰度咧就有少少重疊。咁不過反而咧就因為頭先下晝咧就啱啱轉咗係黃色暴雨嘅時候咧，咁但係咧仍然係有極端情況嘅出現咧，咁變咗呢個極端情況就有效啦。咁因為如果淨係黃雨警告咧，就即係上落班咧，就唔當係工傷嘅。如果有意外，但係極端情況，如果繼續維持咧，就啲打工仔就有呢個保障咯。 嗯，林志恩。 嗯，好。林振聲啊，你頭先都提到咧，其實2018年咧，即係超強颱風山竹襲港之後咧，咁我哋就即係出咗呢個極端情況嘅安排啦，因為避免就落咗波之後啲打工仔其實根本翻唔到工啦。咁但係咧，因為係呢一個嘅即係指引咧，其實1919年定立之來咧，係第一次發出呢個極端情況啦。你會唔會留意到咧？其實無論係僱主啊，定係僱員都好咧，對於呢一個嘅極端情況嗰個認知咧，都仲係好薄弱咧。譬如今朝仲係有一啲市民咧係冒險等車去上班。 嗯，係啊，因為呢個極端情況都係第一次啦。咁即係反而你黑雨啊、紅雨啊，大家就好清楚啦，或者係暴風球，咁變咗有啲打工仔甚至係僱主其實都唔知咩係極端情況。咁究竟係唔係法例咧？揾曬成個僱傭條例都揾唔到有個極端情況嘅一個即係條文啦。咁其實原來佢就係只係一個守則。咁即係可能好多人其實都唔係好了解，即係就算係極端情況，應該要做啲咩呢？咁其實佢就好簡單嘅，其實就等同暴風球或者黑色暴雨警告要遵守嗰啲情況囉，如果按照個守則。不過個極端情況呢，其實同暴風球嗰啲都係一樣嘅法例，因為佢唔係一個法例嚟嘅，其實呢就係、是、即係僱主仍然係可以要求嗰個員工係翻工嘅，因為就冇禁止喺極端情況之下咧係去翻工嘅。咁只不過佢守則就建議，如果極端情況之下咧，最好真係啲必要嘅人員先至去翻工啦，咁樣啫。 嗯，嚇，林志恩。 係，咁另外咧就係我都留意到今日有啲打工仔討論啦，就係因為嗰個關於極端情況嘅同僱主之間嘅安排咧，咁有一條咧就係關於喺極端情況之下咧，都會有一啲嘅人員係同僱主會有一啲上班上面嘅協定啦，嗰啲就所有啲叫必要人員啦。咁但係對於何謂叫必要人員嘅定義咧，其實係咪都係即係僱主去決定？ 係啊，因為呢度咧其實就冇一個即係界定嘅。咁即係都係嗰個僱主去自己定啦，咁即係其實就冇話必要定係唔必要。咁依家見到其實好多食肆啊，甚至係娛樂場所或者戲院啊，都要求啲員工翻工。咁喺極端情況之下，呢啲係咪必要呢？咁可能我哋自己覺得都即係有啲，譬如話娛樂場所、戲院啊嗰啲，可能又真係未必必要啦。係咪建議都係即係個守則可以界定得清楚啲，或者有啲工種舉例出嚟咁令到即係雖然佢唔係一個法例，但係呢即係有少少嘅阻嚇力啊，咁令到嗰啲僱主都會更加去遵守囉。咁但係如果一旦係界定咗係必要嘅人員我覺得最重要嘅前提都係要安全囉。如果真係個環境唔安全嘅話，你仲叫佢翻工呢，其實有機會會違反一啲職業安全健康嘅法例嘅。所以必要人員呢都係要一定要確保安全先至可以翻工囉。 不過林振聲坐好短時間咧，好快問啦。其實你覺得政府今次需唔需要更加早地去發出呢個極端情況咧？ 我自己就覺得咧，其實因為琴晚咧好長時間都係黑色暴雨警告啦。其實黑色暴雨警告已經話俾大家聽，真係要必要嘅時候先至翻工，同埋上落班嗰段時間如果有意外咧，其實都當已經係當工傷嘅。其實就同嗰個極端情況咧，其實有少少重複嘅。咁不過如果佢講埋極端情況，可能大家又會再重視啲啊。咁只不過係極端情況，可能依家大家都比較陌生，唔係好熟悉。希望可以宣传多啲咯。 好啊，多谢晒你，林振声，倾到呢一度啊。林振声咧系立法会嘅议员嚟嘅，电话号码1872311，你又清唔清晰咧？打嚟倾下。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林志恩。 继续回嚟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啊！我哋嘅电话号码咧系1872311嘅。今次咧嘅黑色暴雨啦，亦都咧系令到香港咧广泛地区有出现水浸嘅情况嘅。咁亦都咧系延续咗好长嘅一个黑色暴雨警告啦。咁呢段期间，大家究竟有啲乜嘢嘅观察呢？政府就话即系佢公布咗咧一个极端情况之下咧，其实就等同咧喺黑色暴雨或者系八号风球之下嘅安排。但系你自己又清唔清晰咧？可以打电话嚟1872311，1872311同我哋倾倾噶。电话旁边林志恩，我哋听一听听众黄先生先。黄生你好， 系你好，系主持人 你好。 我本身就住上水嘅， 系 咁陈就话咧，一开始黑雨就即刻话上水火车站出面就水浸。其实上水火车站出面咧系个平地嚟嘅，咁但系咧火车站侧边就好多嗰啲单车啊、垃圾啊，有啲水货人锁啲箧喺度啊，即系好多杂物啦。咁再加上上個禮拜咧，咪打完風嘅，咁佢就啲樹冧咗咧，佢就整碎咗，咁變咗好多啲糠啊、嗰啲葉啊、枝枝葉嘅垃圾咧，咁佢一落雨嘅時候，咪沖曬落坑渠咯，即係其實可以預防嘅。即係你每一個火車站嗰啲出入口，你一定要睇下有啲係過期嘅單車，即係生曬鏽啊嗰啲，你剪走佢咯。即係如果唔係到即係其實預防係勝於治療噶嘛。咁另外提一提咧，就係話好簡單。大圍咧去大學嗰度個山坡成日冧住30多年㗎啦，咁佢啱啱咧上次打風咪話露天嗰啲鐵路要封咗佢嘅，咁其實頭先你都提過話嗰時大嶼山試過話好大雨嘅就係江山嗰度全部冧曬落嚟，咁即係點解大圍到大學嗰度咧你唔好好一次過整好佢，即係或者好似你而家去機場咧嗰條路都係個山落作出嚟㗎。全部揾石封住曬，就唔會有嘢跌落嚟咯。因為呢個問題上次山竹嗰時咧，咪就係因為嗰個冧樹咪出唔到市區，先至咁多人要搭巴士出市區。即係好多次人咪變咗喺大圍個車站裏面過夜咯。咁即係而家你咁啱啱上次嗰次講九號風球，我就去open area 即係開放嘅，我唔開鐵路。咁因為有啲人翻工咧，佢係九號風球先放工嘅，18號都要翻。咁你一變咗一九號風球，佢嗰日仲係晏晝講喎。咁嗰啲人都唔知道我即刻上去商場通知嗰啲九號風球會收工啫。我哋快啲走啦，唔係應啱啱改咗例啊咁樣。即係唔好次次改，次次唔同。即係預防醫治療，即係等於頭先你講上一個鐘嗰大嶼山、江山嗰全部。 即係要處理好個事件。多謝曬你先啊，黃先生嚇，非常之多謝你嘅意見。啊，亦都依度咧有一個補充啦。剛才咧我哋係同前土力工程拓展處嘅處長咧陳建石嘅，咁佢亦都有提過咧係而家嗰個山泥傾瀉嘅情況啦，同埋我哋一啲嘅渠務問題嘅，係前土力工程拓展處嘅處長陳建石嘅。林志恩，不如我哋又关注一下公共交通嗰个状况啦。咁因为咧喺寻晚嘅好大雨嘅时候啦，亦都令到香港嘅公共交通咧，基本上都好多系停顿嘅。唔单止系港铁有好多个站啦，系未能够即系正常服务啦。咁亦都咧系巴士方面咧，亦都系几乎系喺凌晨嘅时分咧系停咗嘅。 係，咁如果我哋睇翻啲數字咧，其實黑色暴雨警告信號生效期間咧，即係最高峰期間有成70多架巴士咧係困咗喺路上邊。咁我諗可能聽眾都睇到一啲相片啦。咁一啲重災區，譬如就係港島東啦、南區啦、黃大仙啦、油尖旺等等嘅區域啦。咁亦都有啲巴士咧，其實係零件受損啦。咁而家咧巴士公司咧就評估緊即係對於佢哋公司嘅一啲損失啦同服務嘅影響嘅。咁其中譬如城巴嚟講咧，因為佢主要個車廠喺即係柴灣啦，咁而柴灣大家都知道係一個幾嚴重水浸嘅地區啊，咁所以都需要一啲時間去恢復嘅。 好，嗱，電話旁邊咧，我哋不如請嚟咧就係九巴嘅代表，係九巴傳訊及公共事務部主管簡學希嘅，簡學希你好。 系，两位主持你哋好。 系，江希可唔可以先讲讲咧？你哋喺寻晚个服务嘅影响状况究竟系点样啊？ 係啊，咁琴晚咧嗰個雨勢咧，其實都見到香港嗰個廣泛地區啦，都係非常之大啦，咁造成好多個嘅道路啦，係有水浸嘅情況啦。咁所以咧，我哋咧就其實喺即係好多嘅地方都發現咗係有巴士被困嘅狀況，譬如話佢嘅前面嘅路段啦，可能係水浸，或者有其他嘅汽車係因為可能係壞咗，所以咧係能夠擋住個道路，係唔能夠繼續前進啦。咁所以咧，我哋咧喺嗰陣時咧都即係已經係即係即時做一個評估。咁我哋咧喺凌晨嘅時間啦，咁我哋4点咧就嗰陣時就宣布咧係即係日間嘅巴士服務咧喺個朝早開始咧就要暫停服務，咁直至另行通知。咁我哋做咗呢個嘅即係宣布之後咧，其實我哋都一直都係嘅同事啦，多謝佢哋前線同事不斷都係評估出邊嗰個道路狀況。咁佢哋都睇到咧，希望咧若果一啲即係道路可以係即係能夠行駛翻嗰個巴士服務嘅話咧，都盡量能夠提供翻個服務。咁所以咧即係之後咧，我哋都係繼續即係去到睇啦。咁去到我哋即係晏啲嘅時間啦，大約即係8点半開始咧，我哋係即係開始宣布咧，係即係9点嗰咧係有一啲嘅路線咧係可以恢復翻服務。不過我都想講下咧，其實今次嗰個嘅即係狀況咧，其實對我哋嚟講最大個挑戰咧係其實經常有好大嘅變化。譬如話咧，佢去到某啲嘅時間，我哋即係宣布咗恢復服務嘅路線之後咧，其實佢突然間咧又可能會喺之後就落翻咗場大雨，即係今日上晝嗰個時間，可能10点打後都繼續又係不斷都係有一啲嘅大雨出現啦。咁有啲即係道路可能佢嗰啲積水係即係退緊少少之後，但突然間咧可能咧又會係再次積翻水，令到咧嗰個道面嘅狀況咧係不斷有變化。咁所以咧我哋咧即係喺呢一方面嚟講，對我哋都係造成一個即係幾大嘅挑戰啦。咁我哋要不斷去即係去睇翻我哋嘅路線邊啲係可以提供到服務咯。 咁而家呢一刻你哋嘅服務係恢復咗幾多成咧？ 而家我哋其實咧，大部分嘅路線咧，都係其實已經可以係話即恢復翻服務，或者係將會咧好快，可能喺7点半左右咧，都係會陸陸續續開翻。咁都係有部分嘅路線都係受住即係可能一啲嘅水浸啊，或者嗰啲道路封閉嘅影響啦。咁譬如話大埔公路近樟樹灘嗰度有啲路線，可能都係未能夠即係繼續行駛翻啦。咁譬如話一啲邊境嘅路線，可能係香園圍嘅嗰個 B9，咁可能因為嗰個邊境嗰個關口都未開翻，咁我哋都係暫時個服務都未會係即係提供翻嘅。咁另外有啲嘅聯營線啦、過海嘅線啦，我哋都係因為嗰個服務個安排啦，都係即係會係稍後時間可能先至會再恢復啦。咁但我哋嘅大部分嗰個路線咧，都係即係開始陸續會恢復服務。咁我諗我建議即係市民啦，即係可以咧上到我哋個手機應用程式 App 933，或者去到網頁咧，係即係可以查翻咧嗰一條路線咧，究竟而家個服務狀況係點樣嘅？ 林志恩。 亦都想咧同你了解一下，尋晚咧，譬如你哋嗰個巴士公司嘅一啲譬如損失嘅情況啦，因為我都知道有一啲巴士被困啦，甚至可能有啲機件被震壞咗。可唔可以講一下個情況係點樣？ 我哋咧其實即係根據即係大約粗略咁樣計算啦，其實我哋大約咧即係水浸嚴重水浸嗰個期間咧，尋日即係超過大約三十架嘅巴士啦，係被困喺嗰個嘅馬路上邊啦。咁我哋咧即係遇到啲咁嘅情況咧，我哋都會即時通知嗰個警方或者消防有關方面啦，因為即係希望佢哋即係能夠即係幫到我哋個車長或者車上面嘅乘客咧，可以由即係佢哋嘅人員安排之下咧，就係去即係離開個安全咁樣離開嗰個車廂。咁所以咧即係我哋都好即係。好彩啦，睇到咧，即事件中冇人受傷啦，咁樣咁嗰啲巴士咧，其實即係陸續之都已經係揾翻去車廠去進行一個檢查，即係確保佢安全咧，先至會再提供服務嘅。 系嗱，简浩希啊，另外一个咧，我谂公众都关注嘅问题啦，咁就系咧喺寻日啊，有一位刚刚入职4个月嘅49岁嘅男车长啦，佢就系咧喺清晨4点几咧系抵达咗九龙湾嘅车厂嗰度报到，咁然之后就去天台嗰度攞车，但系跟住巴士站头就发觉佢冇按时出现，到上昼嘅7点23分咧，就有职员发现佢咧系昏迷倒卧咗喺天台嗰度，头部同埋腳部受傷，懷疑咧係曾經被車撞到嘅，咁亦都咧係呢位車長咧好不幸啦，就係送院搶救之後啦不治啦。嗱，咁啊事件發生咗之後咧，其實工會都有相當之多嘅關注啊。其中一個好大嘅關注咧，就係其實係咪個車廠入邊啊係出現一個超泊嘅問題咧，導致到有啲車長佢哋不嬲攞車嘅時候都非常之唔安全，要喺個車罅之間咧去行走嘅咧。這個情況，你可唔可以讲讲竟车厂，你哋原本系设计系泊几多架车，但系实际其实系泊咗几多架车喺度咧？ 系。 我哋都承認咧，其實喺車廠嗰個泊位嗰個不足嗰個情況咧，係即係存在嘅，係出現喺度嘅。咁譬如話好似二九龍灣嗰個車廠嗰個情況為例啦，其實即係夜晚期間啦，喺天台咧可以泊到車嗰個嘅位置咧，都我哋都即係盡量係已經係基本上係用曬咁滯嘅啦。咁有啲可能係一啲嘅通道一啲路邊個位啦，都可能都會泊見到有泊咗巴車喺度嗰個情況喺度。咁其他車廠個情况亦都系差唔多有咁样嘅情况。咁从呢个嘅营运角度嚟讲咧，其实咁样系的确系唔理想嘅。咁因为我哋即系揾泊位难啦，咁部分一啲嘅巴士都可能要泊到其他嘅卫星车厂或者一啲巴士总站外面。咁呢一个都系即系去应付翻佢嗰个实际嘅营运需要。呢啲都系唔理想嘅，我哋都即系承认。咁但系即系作为嗰个巴士公司，作为一个嘅公共交通服务嘅一个营办商，咁我哋亦都系冇权力或者冇一个嘅能力咧，系自己去揾一啲嘅泊车嘅地方。咁我哋其實都一直相信，即係政府一直都知道呢一個有關嘅情況。咁我哋即係都期望啦，即係能夠係即係佢哋可以努力咁樣一齊幫手去改善呢一個嘅狀況。咁我哋其實今次嗰、那個即係不幸嘅意外發生之後咧，我哋都係有同即係就住呢方面同即係當局即係溝通嘅啦，希望佢哋即係可以盡快可以幫到我哋即係改善到呢一個嘅情況。 係林子欣。 除了超泊的問題之外，我都留意到工會他還提出了另一個安全的隱患，就是講個制服的設計。因為他們提到就現在車長的制服是黑色設計為主，夜晚來講個顏色不好顯眼，會有些安全風險，就希望公司會有改善的。在這點上面，其實過去即工會那邊有沒有跟你們溝通過，或者有沒有做出一些什麼的調整？ 我哋想強調一點啦，因為我哋都睇到，譬如話我哋有個說法，聽到就話咧，即係工會方面一直都反對呢個設計嘅。咁我哋咧對於呢個咧係即係感到少少詫異嘅。其實咧，因為若果講到一直都反對咧，其實咧睇翻係即係當初咧呢一個嘅制服嘅設計啦，都係經過勞資關係一個委員會嘅一個諮詢。咁當中咧都係有工會嘅代表喺度。咁經過多次嘅討論之後啦，咁我哋係冇反對即係嘅情況咧，我哋先至會採用，咁亦都係即係經過咗向政府當局一個嘅申請，要獲得批准咧，我哋先至去改變嗰個制服嘅設計嘅。咁如果係即係當時有工會有反對，咁我哋就唔會採用啦。因為其實即係當時嗰個龍運嗰個制服啊，喺即係同一個嘅申請嗰一個期間啦，其實都因為係就係被反對啦，咁所以最終都係冇採用到嘅。咁但係我哋當然亦都係留意到嘅，我哋留意到咧，即係有反對，即係可能係用咗一段時間之後，或者係今次。嗰個意外發生之後，我哋聽到有一啲嘅意見係即係對於覺得可以有改善嘅地方嘅，咁我哋係完全即係留意到，咁我哋會即係願意即係同即係員工啦各方面啦繼續溝通啦，聽佢哋嘅意見，我哋相信即係可以改善嗰個空間咧，一定會喺度嘅。咁我哋都想講講啦，其實咧呢個制服咧喺2022年1月嗰陣時咧係更換啦，咁喺呢個設計方面咧，其實都有照顧到安全嗰方面嘅，其實佢正面同背面咧都係加咗一個垂直。嘅一個嘅反光嘅一個物料啊，咁呢個一個反光度嚟講係符合國際標準啦，咁亦都係即係目標都係希望能夠令到個車長係更加容易被察覺嘅。咁呢個係就呢個嘅反光嘅物料咧，係即係新嘅制啱啱換咗呢個最新嘅制服先至加入去嘅。對上一個個制服都係冇呢一個嘅物料去採用到嘅。咁我真係想講嘅，我哋都係有照顧到安全嗰一個嘅方面嘅考慮嘅。 林先生。 另外都想知咧，就係譬如喺嗰個車廠入邊嘅行車安全啊，例如就係嗰個照明系統係咪夠啦？因為其實巴士咧，即係始終好高，佢可能會阻咗一啲嘅光線啦。另外就係譬如一啲車速啊、安全提示上邊咧，等等有冇足夠嘅指引同安全訓練咧？ 係。咁我哋係其實都非常重視車廠入面嘅行車安全啦，係有一個嚴格嘅安全指引嘅。咁譬如話我哋喺巴士廠入面，即係車廠入面啦，如果巴士要行駛嘅話咧，就一定要即係著住個車頭嗰個大燈，而嗰個行車個車速咧係唔可以超過15公里每個小時嘅，係呢個有即係一個嚴格嘅一個嘅指引嘅。咁亦都要依照廠入面一個嘅標誌啦，嗰啲同埋路上嘅標記去行車。咁呢個就係即係嗰個安全指引嗰方面啦。 咁而至於講到嗰個照明系統啦，其實即係我哋睇翻啦，其實咧一啲嘅標準，譬如話勞工處有個工作環境光度嘅一個指引嘅，咁佢嗰個嗰個户外停車場個光度咧，最佳嗰個標準咧，其實一個十個 lux 嘅一個嗰個單位啦。咁、而路政處方面咧，佢有個公共照明設施個設計嘅手冊，佢講緊個停車場光度嘅標準咧，就係20個 lux 嗰個單位。咁我哋其實車廠個天台嘅照明系統提供到嘅光度咧，係一定係高過呢個標準嘅。咁呢個情況咧，亦都係咧由我哋嗰個車廠當初即係由設計興建落成啟用咧，都係揾咗一個即係合資格嘅一啲嘅承建商啦去做啦，亦都符合曬呢啲標準先至去做。咁多年嚟咧，都係嗰個標準係冇更改過，亦都係咧個光度啊，無論個系統亦都係冇變過啦。而當其時咧，亦都係即係嗰個運作亦都係正常嘅。咁我哋當然亦都聽到啦，譬如話可能係今次之後會唔會可能個巴士都係翻啦，因為佢拍得好密，好泊位不足，拍得比較密，阻擋咗啲光線，令到有啲位係暗啲嘅。我哋都絕對了解咗個情況，係知道係有咁嘅情況存在嘅。咁我哋即係會喺今次之後，我哋都會即係再睇下啦，聽翻睇下嗰個光度嗰個方面啦，即係有需要改善嘅空間咧，我哋都會去即係進行嘅。 最后耿朗希都想问啦，因为咧嗰位嘅车长就系四点几去到车厂报到噶嘛，咁然之后跟住就站头发觉佢冇按时出现，直到去7:23先至发现到佢系昏迷倒卧喺天台。咁你头先都话即系车厂就拍得好密啦，咁呢个系一个即系空间嘅问题啦，咁亦都会同政府去沟通啦。咁但系过咗咁耐先至发觉有个车长点解唔见咗，然之后隔咗咁成差唔多成三个小时先。先发现佢昏迷倒卧，呢、這个会唔会一个管理上嘅问题咧？ 嗱，我讲翻个事件，即系我哋初步掌握到嗰个情况同埋资料啦。咁其实警方个资料都相信啦。其实嗰、那个即系涉及意外嗰位嘅车长同事，佢系咧喺即系上昼4:48左右咧，喺嗰个车厂入面咧系即系发生嗰个意外。咁而佢嗰、那个工作个安排咧，本来佢系应该系5:35系去到余文芳，即系开出佢第一班嗰个嘅班次路线嘅。咁我哋睇到嘅系咧，当佢5:35系冇出现到喺嗰个站嘅时候。我哋嘅站长已经系即时咧，系即系尝试打电话去揾呢位嘅车长，亦都系联络咗我哋嘅即系车厂嘅同事啦，或者啲外勤嘅人员咧，去尝试寻找佢嗰个位置，系尽力去揾到嘅。咁当然你讲嗰个情况，佢咧即系去到佢揾到嘅时间系有一段嘅时间啦。咁我哋即系睇到可能系即系我哋车厂。天台方面其實的確係就係泊咗好多嘅巴士喺度，有機會咧會唔會係嗰個視線被阻擋咗，係令到即係比較難發現咗佢嗰個所處嘅位置啦。另外亦都係可能去到即係比較即係較後啲早啲，即係過咗一段時間啦，啲車可能個數目係即係已經可能出咗去服務市民，係減少咗嘅時候，嗰、那個視線係能夠更加開揚嘅話，就可以發現到佢所處嘅位置咧。咁我哋都即係可能相信，可能係個情況會係咁樣發生。咁但我哋個同事其實都係之後都係盡力咗咧，喺即係車廠嘅範圍啊，成都因為我哋當時都唔掌握佢個即係更跟真實個位置喺邊啦，包括連外勤嘅同事，我哋都有嘗試即係揾下佢嗰個位置究竟係即係喺邊度嘅。 好啊，多谢晒你简学希倾到呢一度啊。咁简学希咧系九巴传讯及公共事务部主管嘅，好快咧就系揾嚟汽车交通运输业总工会九巴分会主任黎少聪嘅，黎少聪你好。 好 啦，系时间唔系太多啦，我哋一阵间答半新闻之后再倾啦。不过好快，我哋想问，九巴嗰方面咧就话，其实嗰件衫嘅设计咧都系获得咗你哋嘅同意嘅，点回应？ 嗱，呢件衫咧，我哋喺劳资协商咧，我哋有五个代表咧，佢初求嘅咨询啦，我哋系反对啊，呢、這个系应该我哋系冇同意过啊，我唔想喺而家呢一刻同出咗事先同管理层喺个大气电波争闹嘅，冇意思噶吓，冇、意思。总之我哋嘅本会咧一直以来一出台，就算佢做问卷，我哋工会都系反对嘅。 不如我哋咧喺7:30新闻之后咧，继续咧就揾阿黎少聪咧同我哋倾倾啦，关于琴日嗰个嘅不幸嘅意外啦。咁亦都咧系可以讲下咧，今日佢哋即系作为一个车长啊，佢哋攞车嘅时候咧所目睹嘅天气嘅状况嘅。跟住我哋有7:30嘅新闻报道，电话号码18723。 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七点半，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傍晚巡视完筲箕湾耀东村冧山泥情况之后见记者，他表示暴雨预测有限制，在黑色暴雨警告发出之后，所有部门已经即时到位，不断部署工作，政府将全部力量放在调配人手。被问到为什么今次未有利用紧急警示系统发短信提醒市民，李家超说政府发放信息的渠道足够，希望信息发布能够聚焦，又提到去年首次利用系统发布伊丽莎白医院指定接收新冠病人时，市民的反应亦都好有差异。李家超认为总结今次经验，政府要就发放预警方面做好检视，令市民更掌握信息，做好准备。又指官员如非真正处理事件而又出现在现场，不会对事情有帮助。天文台表示，受到一道低压槽持续为珠江口带来大雨和雷暴，天文台一度录得超过600毫米雨量，港岛东区和南区的雨量更加超过800毫米。天文台预料未来一两日，广东沿岸间中有大骤雨和雷暴，随着有关低压槽减弱，下周初该区骤雨逐渐减少，天色稍为好转。网上流传港铁员工在水浸深市胸口或颈部位置的铁路隧道中进行清理或者抢修工作，香港铁路总工会认为观感上并不理想。工会指出，车站和铁路隧道水浸实属罕见，认为港铁安排员工施工之前，除了应该按照工作指引和守则，由专业人员评估施工风险并提供足够保护装备之外，任何施工要以人为本，以员工生命安全为首要考虑。日本福岛及宫城县等地反对东京电力公司排放福岛核污水入海的民众，联同律师团体在福岛地方法院向中央政府和东电提出诉讼，寻求颁令停止东电的排海行动，并要求日本原子能规制委员会撤销排海许可。原诉一方在起诉书中指出，排放核污水入海侵犯民众正常生活的权利，同时令渔业界相关人士恢复生计变得困难。另外，日本农商野村哲郎在内阁会议之后向传媒表示，已经在会上要求各相关部门的阁僚积极协调，向当地餐厅和食堂供应日本水产品，作为向顾客提供膳食的食材。报道话，此举是中国因排海事件暂停进口日本水产品之后，日方为促进消费的应变措施，涉及对华主要出口的扇贝等水产。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是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指望星期日仍然有大骤雨和雷暴，下周初骤雨逐渐减少，天色稍为好转。现时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91%，山泥倾泻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呢次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由阿姑先提翻你，受到汽车故障影响，现时龙翔道去观塘方向左转上狮隧的支路唯一行车线是需要暂时封闭。另外跟进翻，较早前在屯门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大榄水景基地的意外已经清了场，交通回复正常。另外是港铁消息，由于在黄大仙站的路段是受到水浸影响，观塘线往来石硖尾站和彩虹站之间的列车服务是暂停，往来黄埔站至石硖尾站的服务维持每六分钟一班车，往来彩虹站至调景岭站的服务是维持每12分钟一班车。而至于东铁线九龙塘站的路段都是较早前受到水浸的修复工作是已经完成 成，现时东铁线往来金钟至罗湖站的服务维持每十分钟一班车，往来金钟至落马洲站就维持每二十分钟一班车。至于九巴、城巴、龙运和新大屿山巴士部分路线是维持有限度的服务。短途跨境巴士服务方面，现时湾仔线、旺角线、荃湾线和观塘线回复正常，油尖线是仍然暂停服务。而受到水浸影响，现时石澳道近住烂泥湾仍然是需要封闭。而至于受到山泥倾泻、路陷或者是冧树影响，现时山顶道来回方向近门牌60号全线，司徒拔道来回方向近门牌53号全线，亨岛道同浅水湾道交界部分行车线，黄麻角道去返赤柱军营方向近住圣士堤返湾的全线，黑城门道来回方向近住富山火葬场全线，龙山隧道去沙头角方向，管内慢线同埋大埔公路大埔滘段来回方向，近住波面径全线都系需要封闭。而以下地点嘅交通灯系失灵噶，包括系柴湾环翠道近住环翠里，同埋东头湾道近住圣士堤返书院。咁驾驶人士喺驶经有关嘅路口，请你加倍小心。而电车的服务是受到暴雨影响，现时是维持有限度的服务。咁渡轮嘅消息，现时富裕小轮有限公司、平洲街道有限公司同埋翠华船务有限公司来往马料水塔门同埋来往黄石至塔门嘅渡轮服务是需要暂停噶。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香港电台第一台， 一鼓作气，财气横扬。 我是广东广西的马一志。做呢个节目咧，难忘嘅回忆咧就唔系好多嘅，唯一咧就系旧年我入咗医院。就喺夜晚咧打電話去做節目，咁嗰陣時候咧萬賴俱寂，咁亦都難得咧電台肯配合，咁啊算係我嘅難忘經歷啦。 香港電台第一台， 你嘅新聞時事知識台， 啟明槍暗箭，利欲分心嘅商業世界，一對商業調查師朝夕相對，以身犯險，風雨同路，冤家都變成合理。国剧夜场《简言的夏冬》，朱亚文、万善、珠联璧合，逢星期一至五晚上九点半，港台电视31。 有人话尊重就系互谅互让，亦有人话尊重就系俾大家自由咁做决定。 我就话尊重就系用心听下我点谂。 不过计我话，想人尊重你，首先要懂得尊重别人，多啲从人哋嘅角度去了解人哋嘅谂法，我哋呢个多元嘅社会先至会更加精彩。 尊重不同价值，包容不同观点，我就话冇难度啦，你话呢？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林志恩。 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我哋电话号码咧系1872321嘅。如果大家咧想讲讲啊，有关于系寻日啦到而家为止咧嘅天气所带嚟嘅各种嘅影响啦，咁又或者喺暴雨之下嘅翻工翻学安排啦，安排啦，都可以打电话嚟1872311咧，同我哋倾倾嘅。先有一个特别交通消息，就系黄大仙站路段仍然受到水浸影响嘅，所以咧喺港铁嘅观塘线列车服务咧，而家嘅班次嘅情况系咁样嘅。石硖尾到彩虹站系暂停服务，来往黄埔至石硖尾站系六分钟一班车，来往彩虹至调景岭站维持12分钟一班车。港铁正系提供免费接驳巴士来往石硖尾站同彩虹站，所有中途站只系俾乘客落车，请考虑使用港铁其他线路或者其他嘅交通工具啦。咁林子欣喺 7:30嘅新闻之前我哋亦都同九巴嘅工会咧，讲紧寻日一单好罕见嘅意外，就系发生喺九巴嘅九龙湾嘅车厂入边嘅一位嘅男车长咧，怀疑咧就系俾其他嘅车倒车嘅时候咧系撞到嘅，咁亦都系不治死亡嘅。咁啊，林姐，我哋揾翻咧就系九巴工会嘅代表翻嚟，就系汽车交通运输业总工会九巴分会主任黎少聪，黎少聪你好。 系你好，主持 系吓林志恩 系黎小聪嗱，头先咧我都倾到咧，即系九巴个车厂咧，如果车长要去攞车，其实有一啲嘅指引啦。咁但我都想问一下咧，从你哋实际嗰个操作角度嚟讲咧，究竟系咪真系配合到个指引咧？因为可能即系可能好多人同一时间攞车，会有啲引擎声好嘈啊，又或者有时啲照明未必够啊，会唔会令到你哋可能嗰个警觉性低咗，系增加咗个意外风险？ 嗱，我哋去攞车其实系每一去攞车咧，系疲于奔命嘅吓，系主因点解会疲于奔命咧？因为佢我哋去拍卡攞咗一个路程单，一张飞单，我哋俗称行内叫飞单，嗰、那个路线啊、字轨啊，要确认之余咧，就要睇个车牌。那个主因个车牌咧，因为个厂咧个范围啊好大。包括啦，有天台啊，有三楼啊，有油坑啊，有维修区，同埋包括摆埋街，好多因素。所以我哋当攞到呢架车，同埋我哋攞咗车之后咧，系得三至四个字嘅时间去揾到架车，同埋要呢三四个字时间出厂时间，要一定要攞到架车出去。做我哋嗰个时间嘅班次，所以其实系好赶嘅，吓亦都好疲于奔命嘅，所以我哋翻厂攞车咧系一个沉重嘅压力啊！你话警觉性高唔高？其实每一日我哋嘅警觉性系每一个员工都高嘅，因为作为一个驾驶者，应该系一开工就已经系全神贯注投入个工作嗰、那个环境。但系碍于好多因素，我哋工会曾经同佢建议过嘅问题，有时系配合唔到嘅，所以留翻主持人你再发问。 嗯，林志恩。 另外咧，頭先我都提到嗰、那個超泊個問題係好嚴重啦。譬如你哋嘅觀察係咪都係咁咧？同埋，其實除咗九龍灣車廠之外咧，理論上公司都會有其他衛星車廠或者啲巴士總站嘅。過往嗰個安排點咧，有冇辦法疏導到嗰啲嘅泊車問題？ 哇，其實咧超泊咧，其實咧其實是一个因素，就是位置不够的问题啦，超泊啦吓，咁啊公司有好多原因啦吓，其实原先可能公司好多厂房，跟住就变卖，跟住就巴士就越嚟越多，路线又越嚟越多，跟住超泊嘅情况就是又可能泊站又有好多地方唔俾，咁积积埋埋，咁日积月累，咁变咗以我哋讲，可能我琴日都俾过你哋嘅主持睇嗰啲超拍，你都可能睇嗰啲图片。嗰啲图片，沙田厂，你睇下嗰个超拍，即系基本上我哋今日开个紧急理事会议，都系讲，如果当一个兄弟受咗伤，基本上救护车都去唔到个目的地，基本上都爬满晒啲巴士。咁你谂下，如果当一个同事有意外，或者一个巴士发生火警，咁你可想而知个超拍系咪火烧连环船啊？一啲空隙俾佢走盏都冇啊！咁你谂下，会唔会存在一个危险性喺嗰度咧？系嘛？唔系话即系意外发生咗，工会又走出嚟讲呢样讲嗰样。其实意外咧，工会系唔愿意见到，亦都一直以来都有同公司沟通，同佢讲个问题所在。但你话佢有冇改善过？有听咗就冇改过，咁点样搞呢？系嘛？嘅位置摆咗喺嗰度，我哋有提议过，有时啲头车啊、二车啊，叫佢划一啲区域啊，装埋个牌喺车头。原先有做，整整下佢都唔做。其实头车、二车就正正依次发生事件嘅头车嗰个兄弟，佢去搵车，其实佢用咗好多时间去搵噶。其实喺天台拍得咁密度，其实佢拍嘅位置其实基本上都被车顶死晒噶，要一定要朝头早有一啲嘅排车员帮手褪开支车，你先可以顺利攞到你要安排 order 嗰架车牌，你先可以攞到佢。 咁先至为之成功。成功咗仲要拍咗超拍，你要攞你嘅手机攞个电筒去照下架车左右有冇损毁啊？黑掹掹你都要车二车之间已经拍满。就算佢话咩光线中咗点点点，就算喺个天体喺高空折射落嚟架车，基本上每一架车拍密咗左右，就算当有一个人可以当佢合乎标准，有一个人可以行过，当佢行过，但系已经左右拍咗，已经遮挡咗个黑暗面。我哋通常嘅同事都会攞个手机照下，睇下架车有冇损毁，先至够胆启动架车。启动架车仲要睇架车喐唔喐到。个八达通运作可唔可以喐到，先可以开动架车。咁你都谂下，用15分钟至20分钟嘅时间去做咁多动作，你谂下我哋系咪好大压力啊？再者，佢而家超发情况，每间厂都系咁嘅情况。咁你谂下，我哋可以点做？建议又俾咗佢，但系又冇咩可以做得到。同佢讲嗰阵时，啲头车而且一定要划一个区域。俾呢啲兄弟確保佢可以順利出車，又冇做到，一上到去俾一個飛單睇到，一睇到經常啲兄弟話攞唔到嘅啲車，要隔眼見到車牌，求其講要行翻，又要落翻派間部，又要喺天台特登走翻落派間部，跟住又要再俾個車牌嚟，跟住又再走翻上天台，先至先會揾到架車。你諗下用咗幾多時間？一上一落都幾分鐘啊！再者係相當之死板而冇去改善过个攞车个问题嘅吓，经常工会都同佢讲嗰个问题嘅，因为我系最直接嘅用家啦，经常同佢讲呢啲运作问题点样点样，希望佢改善。到现在好啦，真系同时出咗意外啦，真系嚟讲，你谂下有咩意思？好似你前一批嗰个你叫我回应佢咩？你工会赞成乜乜乜？即系唔好再讲呢件制服，真系好伤同事嘅心啊！因为佢做咗问卷，亦都公开，亦都同佢讲过。你而家同我讲符合国际标准，如果我而家着件衫，阿黎小聪着件衫俾主持你睇，你去判断啦。我觉得呢样嘢，我哋系用家嚟嘅，我哋最前线，只系一啲管理层觉得佢嘅车身系红色，切合翻呢个制服去切合翻公司呢个 style 咁样去做呢个动作，佢冇切合我。原先我哋原先嗰件衫，可能主持会有印象嘅。我前先嗰件衫系绿色嘅，茄罗罗嘅，全件衫都系绿色嘅。就算黑掹掹啊，我件衫系会有反光嘅作用。个反光条都喺我哋嘅鸡翼位嗰度设立嗰个反光条，前面都唔需要，基本上成件衫都发光嘅，因为系绿色荧光绿。基本上我哋试过测试，熄咗灯都睇到我哋。而家我哋呢件制服。正正我今朝口喺个电台大气电波讲，如果我件制服就算后面嗰个反光条嗰两边摄咗件衫落去，就算唔摄，就算我孭件背囊好，就咁行过好，基本上都睇唔到你㗎啦。 係好啊，多谢晒你啊，黎兆聪亦都系讲咗呢你哋喺工会嘅角度所睇到嘅好多嘅问题啊。多谢晒黎兆聪，系汽车交通运输业总工会九巴分会主任。 喂，乐小姐，唔见你翻嚟做 promo 嘅， 仲好讲，你叫我去湾仔街市实地考察有咩鱼买啊嘛？呢度有红鲳鱼、泥炆三斑，细杰啊，你要边啲啊？ 得，陈家俊约咗香港鱼类学会嘅代表讲解本地食鱼文化，咁你翻得嚟啦？ 又未得，我而家要去屯门废胶回收场攞啲升级产品啊！ 负责人猪仔会亲自带上嚟噶啦， 咁我约定你啦， 星期六中午12:03，香港电台第一台有我胡世杰 同我骆文哲 大气候。 我哋一齐出去！ 香港电台第一台 《非常人物生活杂志》， 教严重智障嘅小朋友做运动，唔只要花心思同佢哋沟通，仲要照顾身体机能上嘅问题。但系有人就乐此不疲。 听下摇滚重击教练 Gally 同跆拳道教练 Hester 分享当中嘅秘诀同乐趣，同埋喺啲小朋友身上得到嘅领悟啦。 逢星期日晏昼1点， 《非常人物生活杂志》。 继续翻翻嚟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嗱，林志恩啊，刚才咧我哋都有讲过啦，即系一个嘅不幸嘅意外啦，咁但系同时都关注到咧喺黑色暴雨警告信号之下啦，香港嘅交通咧都系好广泛地受到影响嘅，咁其中咧就系港铁咧，亦都系有一啲嘅站嘅服务咧，到而家为止咧都系未能够恢复嘅，嗱咁究竟咧点解会系咁样咧？电话旁边，我哋请嚟另外一位嘅嘉宾同我哋倾倾啦，就有立法会铁路事宜小组委员会副主席咧张欣宇嘅，张宇你好， 你好， 系张宇， 喂，系主席你好， 系呀，而家个电话信号好多啦。首先或者咁讲啦，到而家为止咧，系由于黄大仙站嘅路段受到水浸影响咧，咁所以喺石硖尾去到彩虹站咧，都系暂时要暂停服务嘅。而有黄埔到石硖尾站啦，同埋彩虹到调景岭站咧，佢嘅班次咧亦都系受到影响嘅。点解会出现一个即系你嘅理解？点解会出现一个咁样嘅状况咧？似乎呢个以往都比较罕有地发生，系咪啊？ 其实系嘅，即系真系因为水，即系好严重嘅水浸咧，而令到即系一条线，即系琴晚其实观塘线好快就停咗啦。咁今日其实都用咗好长时间，到而家其实都未能完全全线系开通翻。咁呢一种情况喺过往咧，应该系非常罕有嘅。我哋试过一啲水浸咧，其实令到一个站开唔到、用唔到，但系令到条线嘅车务都系受影响咧，应该喺香港历史上系比较，应该系未出现过嘅。我琴日都翻查过啲记录。不过你话即系因为水浸而令到一个站运作唔到咧，其实黄大仙本身就系一个例子嚟嘅。其实佢根本上黄大仙个地方咧，佢某程度上系一种系一个水浸嘅黑点。咁其实过往都有出现过，其实当打风啊或者系一啲黑雨嘅情况之下咧，其实黄大仙系首当其冲，黄大仙站首当其冲系容易出现水浸嘅情况。 咁或者咁样问啦，其实究竟过去黄大仙站都系首当其冲出现水浸，咁但系有冇啲任何嘅一啲嘅其他措施，即系譬如除咗挡水板啊、沙包之外咧，系仲可以改善到嗰个站嘅水浸嘅问题咧？ 其实目前嚟讲咧，咁其实处理呢啲水浸嘅问题咧，都系靠一啲比较传统嘅方法嘅，即系往往其实传统方法都系有效啦，就是挡水板啊，同埋沙包。沙包其实辅助性嘅，主要对于地铁站嚟讲，即系靠喺出口嗰度咧，系安装翻嗰个挡水板。不过咧喺琴日嘅情况咧，就据我了解啦，就因为佢嗰、那个即系嗰个即係水浸嗰個情況，或者係嗰、那個暴雨嘅情況咧，係嚟得好快，即係嗰個情況變差得好快，變咗咧當時咧嗰個職員咧，其實都係喺車站嘅職員咧，其實根本上冇一個安全嘅時間係俾佢哋足夠係去每一個出口去動翻呢個擋水板，其實已經就需要疏散成個車站啦。咁呢一個咧，即係呢個其實都係本身呢件事件之後咧，其實值得去檢討優化嘅一個方向咧，就係、是、都要考慮到啊，其實有啲時候天氣變差咧係好突然嘅，咁。虽然有挡水板存在，但系唔够时间摆咧，其实呢个都系一个现实中会出现嘅情况咯。系， 林志恩， 张宇都想同你倾下咧，关于政府去公布嗰个极端情况成个过程嘅，因为今日都听到有啲市民咧就话，即系喺山竹咧集港之后，其实今次系第一次发出呢一个极端情况公布啦。其实无论系雇主定系雇员咧，对于极端情况之下咧，究竟佢哋要做啲乜嘢咧，那个认知系好薄弱啦，有啲人甚至系翻咗工嘅。你对于嗰个宣传上面咧，你认为有啲咩可以改善？ 我觉得有两方面啦，第一咧就系、是、其实咧嗰、那个判断同埋个决定咧，可以再早啲去做嘅，因为其实即系虽然天气我哋好难预测啦，尤其落雨比起打风其实更加难预测啦，咁但系咧其实琴日去到凌晨嘅，即系今日啦，去到凌晨一两点嘅时候咧，其实应该系可以比较清晰系判断到，其实当时成个香港嘅嗰个状况，同埋个即系无论系公共交通啦，或者路面嘅嗰个积水嘅情况啦，或者好多死车坏车啊。即係成個狀況其實係比較差嘅，咁都可以即係其實都可以去去其實可以做一啲 scenario 嘅一啲 planning 咧，就係、是、假設如果真係三四點四五點，我哋嘅黑雨其實係停咗嘅，咁係咪真係仲要大家去翻工翻學咧？有冇咁嘅條件係一個唔混亂嘅情況之下，令大家翻工翻學又安全咧？其實當時我覺得喺一兩點嗰陣時咧，已經可以大概判斷到咧係好困難嘅，已經或者係嗰個挑戰好大。 咁其實係咪可以早啲做呢一個咁樣嘅極端天氣嘅一個咁樣嘅決定呢？其實我知道嗰陣時其實好多家長啊，其實等緊政府睇下，因為其實家長心中都覺得啊，咁嘅情況冇理由聽日，冇理由即係朝頭早再要翻學啦。咁但係政府唔講，其實係確認唔到啊嘛。咁所以時間性係其中一個問題啦。咁另外一方面咧，就係其實佢係啊，佢停學嗰度咧就講得比較清晰嘅，但係停工嗰度咧就話啊，好似係講參考八號風球嘅一個安排啊嘛。其實如果啲字眼可以用得 firm 啲，就係應該跟從八號風球嘅安排，類似咁樣，咁我覺得會對僱主同埋僱員嚟講都會清晰好多咯，係咯。 不過張欣宇啊，其實如果我睇翻咧，政府喺五點半嘅時候咧，佢出嗰份嘅新聞稿咧，其實佢如果我睇政府新聞網啦，佢嗰個5:34出嗰份新聞稿咧，佢都係個標題就係話極端情況下所有日校停課及工作安排，然之後佢就去到即係第三段咧，先至話極端情況會至少維持到中午。其實喺大家即係如果香港市民對於極端情況呢一樣嘢唔熟悉嘅時候，咁呢個公佈嘅方法其實係咪都有冇一啲可以即係更加清晰嘅地方，以令到市民真係知道而家政府係真係宣布緊一個極端情況啦？極端情況之下應該要做啲乜？你自己對於政府即係整個嘅信息嘅發放上面又有啲乜嘢嘅評議呢？ 我覺得即係頭先所講，佢呢個極端情況嘅發放嘅時間5:30啦，我覺得係可以早啲嘅。咁因為其實根本上個情況係可以係有條件可以早啲判斷到，其實我哋係冇乜可能係可以恢復嘅。咁另外一方面咧就係嘅，即係佢用嗰啲字眼啊，包括成個嗰、那個即係一啲説法啦，包括其實佢用新聞稿咁樣出咧，其實我覺得某即係反而呢個極端情況係即係其實係符合我哋用嗰個緊急短信去出嘅一件事件啦，即係當然呢個我個人睇法啦，可能大家有唔同嘅意見咁樣，咁即係所以我覺得其實如果我哋嘅目標係想更加多嘅市民清晰地知道我其實嚟緊係咩情況，政府嘅應對係點樣嘅話咧，咁我覺得其實即係一方面即係嗰個用字方面咧係可以更加清晰啦，另一方面就係嗰個溝通嘅渠道咧，即係我哋做嗰個咩緊急那個短信嘅系統，其實本身就係為咗呢個咁樣嘅情況啊嘛，係咯。 亦都好快跟進啦。你嗰個緊急嘅警示系統咧，咁剛才即係政府官員就都再三話啦，點解唔用咧？就係、是、因為已經係有黑色暴雨警告信號，咁啊覺得咧個信息渠道咧係覺得足夠嘅，咁同埋亦都係話即係睇翻舊年即係第一次去到發布嘅時候咧，公眾嘅反應啦。咁但係你頭先都話即係似乎應該係要用呢個嘅緊急警示系統嘅，咁但係你認為應唔應該去請政府比較清晰地劃分乜嘢情況之下應該要用呢個緊急警示系統，乜嘢情況之下就唔需要去到用咧？ 我諗即係始終呢個系統係一個新嘅一個工具啦，咁所以對佢點樣使用咧，就總會係有一啲不斷去即係去大家探討啊、摸索啊，去形成一個共識嘅一個過程嘅。咁我自己嘅睇法咧，我係覺得雖然有黑雨嘅嗰個警告喺度嘅，咁但係好明顯地，我諗大家市民都會同意啦。今次嗰個黑雨咧，其實同過往嘅黑雨係好唔同嘅。首先佢持續時間長啦，同埋佢嗰個影響同埋對大家嘅生命財產嗰個威脅同埋個風險係高好多嘅。咁所以我會同埋令到市民大眾更加好知道嗰個資訊，尤其知道咧你遇到危險，因為其實事實上已經好多人遇到危險啊嘛。咁遇到危險，你點樣去求助？你揾邊個求助？有邊啲部門提供緊乜嘢嘅 service？ 咁我覺得呢啲正正就係其實我哋希望越多市民知道越好嘅一啲信息。咁最好其實就係應該通過一個統一嘅指揮中心啊，通過一啲最有效嘅渠道去統一發放啦。咁所以其實我個人真係覺得今次係值得用呢一個系統嘅。 係林志恩。 最後都想好快問埋咧，其實對於個官員咧出嚟即係向市民交代嘅情況嗰個做法，譬如係佢哋交代嘅次數啊、交代嘅時間啊、方法等等，你有啲咩建議咧？ 嗱，琴日咧就一開始就主要係靠天文台嘅嗰啲天文方面比較技術性嘅資訊啦。其實當嗰、那個即係嗰個 crisis 已經開始出現之後咧，其實好多時候市民更加需要知道係求助嘅資訊嘅。咁你見到係的確係有唔同嘅部門，即係渠務又有出啊，消防有出啊，民政都有出啊，即係每個部門自己有發放啦。但係我覺得如果喺即係當時其實可以 更加快地係可以做翻一個，或者係啟動一個統一嘅一個指揮中心或者應急中心，然之後統一將呢啲信息咧係發放出嚟嘅話咧，會更加有效咯。其實我哋琴日都收到唔少嘅街坊求助，咁我哋自己去揾呢啲唔同嘅資訊嘅時候咧，都發現都要揾唔同家或者係要整合啦。咁其實我覺得如果有個統一嘅指揮中心喺琴日咁嘅環境出現咧，會令到我哋更加方便咯。 嗯，好啊，张欣宇，多谢晒你，同你倾到呢一度啊。咁啊，张欣宇咧就系立法会铁路事宜小组委员会嘅副主席啊。不过林智恩似乎咧睇嚟，今次嘅事件咧，政府都可能要有一啲嘅检讨，特别系发放信息方面咧，都要处理一下。 是啊，咁其實因為本身咧喺上次颱風嘅時候咧，政府都有啟動到跨部門緊急應變機制啦。咁可能係今次呢個咁極端情況之下，其實都有需要要去動用。 嗯，好啊，今晚咧節目時間到此為止，拜拜。